行穩致遠。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新增50宗新型肺炎本土感染个案，是今年以来的新高，令到这一波疫情爆发的确诊病例逼近500宗。州长表示，新确诊患者之中有37人在传染期内曾经在社区逗留，估计当地疫情将会变得更差。州首席医疗官昨日表示，州内有大约14000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比早一日增加一倍。当局宣布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更严格限制民众外出购物和运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因为有工程。而家近城市花园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古城。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因为工程慢线封闭，龙尾去到近太古城。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的，现在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车龙排到南边为回旋处，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去到近翠塘花园。另外，在西沙路去西贡方向，现在近泥涌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帝琴湾。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湾仔柯布连道因为爆水管，现在柯布连道去洛克道方向近谢菲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望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是啊，你依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一加盟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有一种好温暖嘅感觉，好亲切嘅感觉，因为我时时都听香港电台二台嘅。今年咧就系呢个台咧40周年啦。安哥同学会咧喺呢个空间里面咧，我会尽力咧系揾翻咧曾经喺二台工作过嘅好朋友。 今日有一把好特別嘅聲音，呢、這個聲音我聽咗佢好耐，而且係我一個好好嘅朋友。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陈永业哥哥， 早晨啦、啊，安哥啊，我嗌你阿哥就得啫，你嗌我哥唔得。嗱，我唔系讲年纪嘅问题，而系你系我前辈 啊。 我都知道我年纪大噶啦。 你系我前辈嚟噶，真系。你知唔知啊？嗰阵时咧，你喺电视界咧好出名噶。 哦，唔好咁讲。 真系吓，咁有好多大家都好记得嘅节目系你监制噶嘛。 唔好咁讲。 咁所以嗰阵时咧，我一听你个名咧就记得啦。嗯，陈陶安。 嗱，我咧就听到陈永业呢个名咧已经系好耐嘅，亦都咧系喺电台里面咧，有唔同嘅时段咧都听到你个声音嘅。嗱，今日咧好开心，你能够百忙中出席安哥同学会，亦都系庆祝二台咧四十周年。 系 翻到嚟呢个直播室里面个感觉点样？ 咁当然啦，一入门口咧就好亲切嘅，因为咧嗰个大集都系咁上下。咁但系一入嚟，哇！咦，喺个 lobby 唔同晒，啲凳唔系咁嘅以前。 系 同埋咧，即系而家俾我个感觉咧，就有啲地方系装修咗啦，吓、咁但系一入到去啲 studio 咧，就真系啦，嗰条走廊咧，俾我个感觉咧，就三十年前嘅回忆翻晒嚟啦。 good， 系都系咁。 嗱，呢个回忆系好嘅回忆，啱唔啱？ 系系。 嗱，你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你点样会进入香港电台呢？ 话说喺1989年咧，我参加一个坊间叫做小太阳文娱中心搞嘅。 啊，呢、這个系跑马地嘅。系啊， 佢喺全世界好多，唔系佢系喺香港好多嘅地方咧都有 中心嘅， 有中心噶。 冇错。 咁其中咧，我就去咗一个中心啦。咁嗰阵时就抱住个心态学下嘢啦，有化妆啊、跳舞啊、唱歌、演戏。咁原來教我呢一個叫做廣播嘅技巧嘅咧，就係、是、魏炳煌先生。 哦，阿林哥。 咁於是乎咧，咁我嗰陣時咧，其實又好中意佢，同埋我嗰陣時細細個咧，我嘅夢想係做 DJ 嘅。 嗯。 我第一志願就係 DJ。咁雖然嗰陣時好想入行，好想入行，咁又參加過啲DJ 大賽咧，不過咧就初賽俾任嘉廉同鄧凱林叮。 原來係被叮。会记住喺心里面嘅。 不过咁啊，安哥啊，阿 Blanche 咧成日都话嘅，嗱，一定唔系我叮你啊，一定系阿 Eric 妒忌啊， 话、 你后生， 系啦， 所以妒忌，咁于是乎叮走你噶，一定唔系我咁样。 系啦，咁啊叮走完之后咧， 系咁就 冇咗啦， 冇咗。但系嗰个梦想咧冇停过嘅、 啊， 嗯，我继续追寻嘅。于是乎我继续咧听好多歌啦，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听歌啦，咩、类型嘅歌都中意听。咁然之后咧喺嗰个 course 里边咧，咁我就。入去，然之后咧，希望咧可以啊学多啲啦。吓、啊，点知第一日上堂，嚟嗰、那个教我哋做话剧嗰个原本系魏炳郎嘅，变咗罗冠兰喎。咁、哦、咦，点解咁嘅？ 係啊，但係嗰陣時咧，我冇乜點睇話劇嘅，咁我唔係好識阿羅冠蘭老師嘅，咁、嗯、但係佢哋話哇呢、這個好勁啊，咁然之後我就心諗嚇、啊，我心裏邊嗰個先好勁喎，咁但係唔緊要啦， 夠坦白， 但係就唔緊要嘅，咁唯有上啦，咁啊聽佢講下啲理論啦，咁佢上咗兩堂之後，佢就同我哋講啦。下个礼拜咧，嗰、那个话唔得闲教，嗰、那个又翻翻嚟教，咁、 哦、 然之后佢就系倪炳郎啦。咁其实咧，个个咧就有啲失望吓、啊。哎呀，你教得咁好，点解你唔教啊？咁但系我个心里边咧就好开心嘅，因为我终于可以见到阿郎哥啦。 嗱，你见到阿郎哥咧，你当然系被佢个能力或者佢声音。 系 啊，所吸引啦、啊！ 我细细个听佢做节目， 而且 系 崇拜。我可唔可以用崇拜呢个字啊？ 都崇拜，都崇拜嘅， 都崇拜。 嗯，嗱，阿郎哥佢俾人嗰把声嘅感觉咧，系一个好稳重啦，好诚恳嘅人嚟、 嗯。 即系你听把声，你就知噶啦。 嗯， 同埋你会觉得诶呢、這个人咧，佢同你所讲嘅嘢咧，全部都系真嘅，佢唔会讲大话嘅。即系硬系觉得佢嗰个形象嗰个感觉。再加埋佢個樣啦，斯斯文文啦，又戴眼鏡啦，咁、嗯、所以俾你個成熟穩重嘅感覺咧，係好強烈嘅。咁、 嗯、 再加上我聽佢做節目啊嘛，佢嗰陣時同夏妙賢一齊做中文歌集， 哦、 哇！嗰陣時我已經經常聽佢嘅，我就覺得啊，佢好好、啊、喎。但係點解喵成日搶佢啲嘢講嘅？ 咁就入嚟咁樣訓練啦，係嘛？咁你有冇一種叫做執頭執尾嘅感覺㗎？ 其实冇噶，因为咧我初初入嚟嘅时候咧，正式啦接受训练咧就系1990年初，咁啊系 after 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嘅，咁、 嗯、 然之后就为期两个几月啦，咁啊一路就接受好多唔同嘅训练啦，譬如话阿淑梅姐又教过我啊，曾志华啊，陈海琪啊， 夏妙贤都有啦， 夏妙贤冇系啦。五萬兒都有，咁一路咧就接受佢哋嘅一啲指導啦。咁然之後咧，完成咗呢兩個幾月咧，原來就要嚟啦。咁咧、嗯、就一路咧，我哋喺度篩選嘅時候咧，篩剩最尾咧8個人，然之後可以有機會開咪做節目啦。咁、 嗯、 就係喺1990年5月啦。咁然之後就做一個青春交響曲裏面嘅節目，咁一個 set 文嚟嘅啫。當時嗰個主持咧就係阮兆祥同埋余建明。 哦， 咁我每個禮拜得一個 set 文， 個 set 文好短嘅。 好短嘅10多分鐘嘅啫，同啲學生有關嘅，系、 嗯、 啦。咁但系咧就自己都享受嘅。咁但系另外咧，我仲有兩個節目嘅，一個節目咧就叫做《輕談淺唱不夜天》。咁、 嗯、 嗰一個咧就冇啦，因為我把聲同埋俾人嘅感覺咧就比較沉啲，咁所以好啱夜晚啊播歌啊。咁、嗯、我自己都好享受嘅，咁所以就由《輕談淺唱不夜天》一路開始做啦。嗰陣時一個禮拜係做2晚嘅，咁、 嗯、 變咗咧其實都幾攰，因為咧。我教书啊嘛，咁教完书之后，第二朝咧6点钟收工，就7点几8点翻去学校，系啦， 系啦， 就教难文吓，越南难文。 嗱、哦，你正话讲紧整个旅程啦，我觉得你系非常之享受 啊。系， 你提到好多我哋港台嘅名DJ 名主持啦，其实佢哋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嘅独特性同埋佢哋嘅成就。 冇错， 对我嚟讲咧，佢哋最大嘅成就系咩咧？就系令到香港。有一個咁好嘅電台，有咁多好嘅歌曲，有咁多好嘅文化，係令到我哋即係24小時唔同嘅時段咧、嗯，都得到心靈或者係我哋感覺上嘅快樂。呢個係好難得。其實你覺得做 DJ 係咪一個使命？有冇咩特別嘅使命？ 即係嗰陣時咧，好希望係將一啲我自己中意嘅音樂係向。香港人推介啦，咁、 嗯、 尤其是咧就係一啲咧我哋唔係好熟嘅歌，譬如話有一啲爵士類型嘅歌啦，即、啊、係、就是、我自己好中意聽嘅，譬如話 Ella Fitzgerald 啊、Billie Holiday 嗰啲，我好中意。 Billie Holiday my favorite， 係啊，喂，識貨啊，安哥，咁嗰陣時就一路咧覺得呢啲歌哦，點解好少機會聽到嘅咧？咁我好想推介多啲呢啲歌咧俾。我哋嘅聽眾聽，咁另外咧就有我哋嘅國語老歌啦。咁嗰陣時咧，我都係啱啱開始接觸，咁所以就幾有興趣。 但你年紀輕輕喎，點解你會有一啲懷舊嘅歌，你會接觸到咧？同埋你喜歡咧？ 我諗咧，其實屋企咧都有啲影響嘅，即係我爸爸媽媽都好中意聽歌嘅。不過佢哋聽嗰啲可能就係粵曲啊，又或者係鄧麗君啊、徐小鳳嗰類啦。咁、 嗯、 而我咧就比較中意聽英文歌多啲嘅。咁、 嗯、 後屘咧。就入咗嚟電台做嘅時候咧，啊！突然之間咧， 就我記得去阿苗街喺深水埗嗰度咧，就好多地攤嘅。咁然之後咧，就好多啲黑膠唱片咧，係咁擺曬喺度嘅喎，就好平嘅。咁於是乎，咁我喺度睇啦。嗰陣時其實我係諗住揾咩咧？我諗住揾鄭少秋、汪明荃嗰啲碟嘅啫。咁但係有個阿嬸嬸咧，就同我推介啦。誒細路，嗱呢只好嘢啊！嗱呢只都好正。咁我就望一望，姚莉白光，我話誒。姚莉嘅未聽過，白光我想問係男定女嚟？咁跟住佢話女嚟噶，好正嘅。咁我就買咗嗰只碟， 太好。 跟住翻到嚟電台，然之後哦聽下先，一聽就聽到咧以前嗰個錶嘅廣告啊，嚇、 嗯、 嗰、那個咧梅艷芳同埋周潤發喺個火車嘅月台度等車嗰、那個嘟嘟嘟嘟嘟嗰個音樂，咁我就好記得啦。哦，原来就是等着你回来呢一只歌，原来就是白光唱的。于是乎呢，我就因为呢一只碟，然之后燃起咗自己对国语老歌嘅兴趣，跟住就日日就步喺我哋嘅唱片房。 嗱，你步喺唱片房呢，就即係众所周知㗎啦。因为呢你呢就好鍾意呢即係除咗工作以外呢，你就喺唱片房裏面呢，咁、你唔係玩㗎喎，你聽完之後你記得㗎喎，所以呢對你日後你做節目呢，你係揀歌揀得好快㗎，係咪呢？ 係，我隨時都可以一入個唱片房呢，大概都知道係呢十隻裏面是哪一隻，就係嗰隻碟嚟㗎啦， 就係嗰隻碟， 我唔使查 catalog 㗎，可以 係啦。咁喺整個過程裏面呢，你第一份嘅成就感係咩呢？ 就是首先第一，会觉得自己啊对音乐呢原来有认识的。我之前所听的音乐呢，原来我而家呢是可以用得着的。因为我之前 好 开 心 的 你呢句说话真的好开心。 我爸妈成日话的、你听咁多歌做乜嘢啫，喺而家不如读下书好过啦，咁我啲成绩又真係差嘅。 冇错冇错冇错。 係 咩 係 我 妈妈 答得你太快。我话係呀， 我麻麻地嘅啫。咁但係我就好鍾意音樂嘅，你一講嗰啲歌呢，嘩，我就好似字典咁㗎。以前老師啊，甚至乎係同學呢，都會話欸，你有咩歌啊，音樂上嘅嘢，問阿陳永業啦。 但 Doris Day 係咪有即係佢唱咗好多名曲㗎？係 啊係啊，好多好多。 咁就算佢有一首歌都有兩個唔同嘅版本㗎，講個故事俾大家聽。 有一次呢，我記得我幫阿魏炳郎呢就係、做呢個 assistant， 幫佢揾歌。咁然之後佢同我講啦，啊有個聽眾咧要我即時咧就係揾一隻歌送俾佢，咁我話咩嚟㗎？佢話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咁我就話哦好啊，咁啊即刻問佢啦，你想要邊個版本啊？要佢後期重唱嗰版定係1956年第一版啊？佢話嚇咩有兩個版嘅咩、 嗯？ 我話係啊，咁跟住佢話不如就你覺得好聽嗰個咯，我就話哦第一個最好聽啦，咁於是乎我就大概用咗20多秒啦，我就由直播室跑跑跑跑去唱片房，然之後就拎翻只黑膠唱片嚟俾佢播。 哇！ 咁所以佢喺嗰陣時可能對我嘅印象好深刻噶啦，即係佢覺得啊，原來我真係好熟嘅對音樂。 嗱，唔單止即係阿郎哥或者正話提過咁多合作嘅前輩或者係平輩或者係夥伴啦，對你嗰個辦事能力啦，即係好欣賞之外咧，好多聽眾都好喜歡你嘅。今日我同你做節目之前咧，有一個朋友就問我一啲題目，叫我問你嘅，係啦。咁樣咧，佢就聽你就係做通宵嘅節目啦。佢問你有冇試過播錯歌，或者係你有冇一啲好蝦碌嘅嘢？咁佢印象中係冇嘅，但係我相信每一個DJ 嘅朋友，尤其是做通宵更啦， 有 嘅不多不少，講俾大家聽 嗱。一讲到咧播错歌咧，就不其然咧，有阵时咧你就会猛整噶啦，就是、可能只 CD 印错咗，因为嗰只 CD 咧印错咗嗰个 track list， 于是乎，咦，一播嘅时候唔系嗰只，唯有沙冧咯，即系播完之后就唔好意思啊，其实咧应该系呢一只歌，咁然之后就即刻 mark 低佢， 哦， 讲 翻俾下一个 同 事，系啊， 咁就改，咁亦都试过有一次咧，我做通宵节目，大概系凌晨2:30左右咧，做做下突然之间。诶，我见到有人喺嗰个玻璃房条走廊出面行过，系一个女士，着住白色衫嘅，就好似系睡衣咁样嘅。 系系系。 咁我已经觉得奇怪啦，嗰、那个时间咧，只系得新闻报道完一样，嗰阵时咧，只系得新闻部一个同事喺度，同埋我哋嘅控制先生得一个，加埋我系哆瑞咪三个，同埋我哋出边嘅门口嘅保安，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奇怪啦，咁嗱嗱聲咧，我就 望一望出面啦，我见到佢入嚟，想推门入嚟，咁我咪即刻冲去门口，然之后谂住挡住道门咯。 系， 点知冇锁佢， 系啊， 道门锁唔到嘅。 系， 咁然之后我就嗱嗱临咧要坐翻埋位啦，因为只歌差唔多播完啦，我就即刻讲两句， 讲嘢啦， 即刻播一只歌。跟住咧，嗰个女士真系入咗嚟，然之后咧就披头散发望住个地下讲，嗰个女仔去咗边？我就话：， 喂， 嗰个女仔啊，我谂佢唔会匿到喺呢度噶。嗱，你睇下呢度冇嘢嘅。嗱，呢度咧就唔方便去揾人嘅，我揾人嚟帮你，你喺出边嗰度等，好唔好？其实我心好惊，我唔系惊佢会对我不利，我系最惊佢会唔会傻下傻下嘅时候咧掟嘢落嚟，因为嗰时我播紧黑胶唱片噶，黑胶唱片咧只要有啲嘢喐一喐佢咧，佢就会扇咗去第二条 track 噶啦。咁我份工嚟噶嘛，我要对听众交代噶嘛，我好尊重我嘅工作嘅时候，我好惊会有啲事情咧系咁样发生啊。咁于是乎，我嗱嗱声咧揿个掣过去，俾洪振源先生。洪振源先生，呢度有位女士咧想揾人啊，麻烦你快啲过嚟帮一帮手啦。跟住咧，佢唔见咗，原来佢走咗上新闻部，上咗二楼，然之后跟住就新闻部嘅同事打电话报警就。 即系请求助，系啦，佢系即系乱闯咯。 系啦，咁但系真系噶，嗰阵时会好惊嘅时候咧，你播歌咧都要好小心嘅，真系，因为咧我哋嗰阵时咧播黑胶啊嘛，你知要 Q 得好准嘅，所以嗰阵时咧其实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劲嘅考验嚟。 嗱，你头一次喺街人哋认得你把声音，知道你陈永业。嗰時候嗰種感覺係會點嘅？ 我當然梗係好開心，因為咧冇諗過噶嘛，淨 係 喺個樣嗰陣時，大家唔記得噶嘛。 係係。 所以如果有人記得你咧，你真係好莫名嘅興奮，同埋唔知點解係咪覺得自己有一個成功感，即係覺得啊，自己把聲都有認受性啊，無論論好聽與唔好聽都好啦。 冇錯。 咁同埋嗰陣時係，我記得一上的士咧，我講唔該去邊度啊？ 香港電台。 已經即刻知你 認得你把聲嘅， 係即係嗰陣時係覺得啊，自己一腔熱誠，希望喺廣播界有一啲嘅發展，做到一啲嘅成績，係開心嘅，係真 係 開心。 咁呢個成績表咧就係越嚟越亮麗啦。係有咩原因之下你慢慢係離開咗我哋咧？ 哦嗱，咁首先我喺二台咧就由1990年由 part time 開始啦，跟住就到 full time 啦。9月1日我 full time 嘅。咁然之後咧，91年嘅4月1日咧，我就過咗去一台，係啦。咁然之後喺一台咧，我就做到2003年嘅1月，當年嘅十大金曲頒獎典禮，我做呢一個愛勤直播之後，就離開咗電台啦。咁嗰陣時咧，亦都因為可能有一啲嘅諗法啦， 啊， 又或者同電台有一啲嘅同事咧，大家個方向未必一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啊，係咪我做咗13年啦？都是時候要想一想呢。咁跟住我最記得就是當我決定之前嘅時候呢，葉德嫻呢就同我講啦，因為佢係我偶像啦，咁佢同我講，陳永業，如果你發覺呢你唔識做其他工作，淨係得呢一行你可以做到嘅話呢，你小心呀，你小心呀。咁咁佢恐嚇我，佢話一個人點可以淨係識做一樣嘢㗎，淨係識廣播就識廣播呀。咁我就哦係呀，諗下都可以出去试下嘅。咁然之后因为有 Danny 姐呢啲说话令到我觉得好啦，咁我就决定离开啦。咁然之后我就走去做咗一啲譬如唱片嘅幕后工作啦，又去过有线电视台先。 啊、 我喺 Cable、啊、有线电视台呢係、啊啊、配音。嗰时去配音。但係好惨你知唔知啊，安哥。 嗱点解惨法呢唔紧要。永远都听到啊陈永业兴奋嘅声音嘅。我哋而家饮杯水。 好啊。 返嚟。我要揭盅，我同你点解会识咗30年，好唔好啊？ 好。 工作没空间偷懒，恋爱别设下期限，早晚亦追赶死是哪个感怠慢？好友会三餐分散，热情连月里冲淡。早告别青春的无遗下，怀念与感叹。少年时你尽兴吗？恃着年轻何不怕？推翻惯例自由吗？发现更可怕，我们无悔 刹那成长吗？难以照顾。Can I grow up again? Can I try it again? Can I feel you again, my friend? 束缚将不解死结，想法逐个被磨灭，争斗亦迫不得已，自有早决裂。感觉逐渐的枯竭，未来无限个之志，想再为青春出战狂野，愿梦至终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本港要理直气壮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呼吁本港教育界注重学生的国民教育，并且着力推行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林郑月娥出席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论坛时表示，爱国在古今中外都属于天经地义，相反背叛国家都被视为非常严重的罪行，属于天理不容。但是本港回归前后都没有具系统的爱国教育。林郑月娥又说，政府以往推动国民教育时被别有用心的人和传媒大肆污名化，破坏学生对国家的观念和认同，形容危害甚深。而近年来亦都有别有用心人士和外部势力刻意误导青少年对国家的认识，模糊他们的国民身份，激化青少年思想，并且鼓吹他们做极端行为。本港需要爱国主义教育，向青少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纠正青少年价值观。政府即将安排区议员宣誓，近日有消息说将会有超过200名区议员未符合宣誓要求，会被取消资格和追讨薪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出席电台节目时未回应消息是否属实，指法例要求区议员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法例的释义及通则条例有提出相关行为的正面和负面清单，但是当局考虑时不限于条例所讲的清单，而是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李家超又说，释义及通则条例已经说明宣扬港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主权、要求外国制裁香港等，都是属于负面清单行为，但是亦都不限于此。他相信不真诚拥护和效忠的行为，常人亦都可以解读。如果被取消资格的区议员不同意政府的决定，可以透过法律程序抗辩。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经历社会近年急剧变化，警务工作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在这个时候投身警队，足以展现学警们都是有决心、有能力、有承担、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栋梁。郑若骅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致辞的时候又说，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一国两制的初心，特区政府需要全力落实维持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律政司和警队在维护法治、国家安全、保障公众利益方面各司其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郑日华又话，警队一直担起维护法纪、除暴安良嘅重任，系巩固香港法治嘅重要之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将军澳道。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警署的慢线有坏车，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入将军澳隧道的管道里面。咁而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交通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警署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沿住将军澳隧道一路排到近电话机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快线上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的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因为工程慢线封闭，车龙排到近东隧出口。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交通繁忙，现在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车龙排到豪涌，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就塞到大网仔路近木棉山，而在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泥涌一段仍然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帝琴湾。之后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在屯门屯盛街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屯盛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华都花园的唯一行车线，以及是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盛街的慢线都已经解封。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赛，7月19日起，奥运7月后手就位，吉斯高。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Hello， 你好，我是陈永业，你现在听紧的是安哥同学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图安。嗱，我真的永远学唔到你哋嗰啲咁浪漫啊、咁沉厚嘅声音嘅，我系棒棒声嘅。 冇办法啦， 我系开心不离不离噶。 因为阿妈生成嘅安哥， 系啊， 阿妈生我把声系咁， 伯母生你咁，我妈咪生我咁样， 系啊。 所以我哋嘅声音系咁唔同， 各有特色咯。 但系每一个人嘅声音都系有感情嘅。 嗯嗯。 是吗？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句说话不多不少是反映到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啦、情绪啦，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的。咁正话我们休息紧嗰时候呢，我咪话喂，我们识了很多年嘅。咁唔好讲我点样识你先，讲返你转咗行、就去做配音，系咪喺 K 歌？ 系开心㗎，好好玩㗎，因为未试过配音啦。嗰时呢又 有啲嘅節目啦，叫做料理鐵人，我好記得我第一個節目 料理鐵人， 講煮嘢食噶，咁我係 我中意啊， 配其中一個主持人嚇、啊，一個日本嘅主持人，我就配佢把聲嘅，咁跟住咧就要配電影咯，佢哋話哦好啊，但係配完之後咧，我好失敗啊，你知唔知啊？ 點解咧？ 因為佢哋話啊，永業啊。无论你配个黑社会大佬又好，医生又好，呢一个社工又好咧，其实我哋感觉嗰个都系陈永业咯，好失败，因为佢哋话你把声 系非常陈永业咯， 太有你嗰一个嘅腔调同埋你嗰个嘅感觉，一听就知系陈永业嚟噶啦。其实你扮唔到人嘅话、 啊，其实系呢个系咪一个 credit 嚟嘅咧？ 我嗰阵时觉得唔系嘅， 嗯， 但系收尾我就再尝试。过咗几年之后，就去 TVB， 我都系谂住做幕后嘅配音嘅。点、知佢哋嗰啲前辈一样系咁讲， 系 佢话嗱，你配 documentary 好好， 啊、 用你嘅声嚟去表达一个故事， 旁述系啦。 但系、你一要对嘴咧，第一你甩嘴啦，我睇得好慢、我。睇得嚟咧，哇！佢哋已經講完咧，去咗第唔知邊句噶啦，已經。 冇錯，係要好快噶，眼睛眼同個嗰、那個嗰、那個口啊，要好快噶。 係快得好緊要，好似陳安盈咁樣，快到咧，我喂喂，盈盈去咗邊啊？我唔知去咗邊啊。咁但係佢已經咧演配好曬。 係。 咁每一次 NG 都係我嚟嘅。 係啊。 咁就覺得好失敗。咁所以嗰陣時咧喺 TVB 嘅時候咧，佢哋一試我咧就已經覺得，其實你淨係做到旁白咯，但係我哋咧有好多節目咧係需要配音咯，咁可能你唔係好適合，咁我就話唔緊要嘅，我都係諗住嚟試下睇下有冇機會啫。跟住然之後，其實阿陳志雲咧嗰陣時揾我嘅時候就已經話，我俾個機會你去試嗰個試音啫，但係其實我係想你做主持。 哦、okay 咁於是乎咧，我一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就話你做到配音嘅咪做埋咯，唔做嘅你就做主持。 Good， 因為佢嘅引薦，咁我就。正式嗰陣時入咗 TVB 喺2007年嘅11月，咁就做一個叫做娛樂直播嘅節目。跟住然之後到2009年咧，就變咗一個大家都幾熟悉嘅節目啦，《金人 VIP》 這個。 一做做咗10年啦。 這個好好呢、這個節目，好多時候我都有睇到你即係 VIP。 你晏晝定係深宵嘅時候？ 深宵， 深宵，未瞓咧，安哥。 真係未瞓，真係未瞓。我睇得到，咁就我覺得你係。好有你個 charisma 啦，你好鎮靜啦。以下呢句説話咧，我哋要好小心講下，就係點樣咧？唔好理嗰個藝人佢個地位係高定低，或者佢成就有幾多，我哋都係用個心，用個好好嘅態度咧去同佢哋做訪問。 啱、 其實佢哋係知道嘅。 啱、尊重啊！ 個節目名就叫 VIP， 但係即係話俾大家聽。唔理你係邊位，你上嚟呢個節目，你都係 VIP。我睇到你有幾次訪問一啲新人啦， 係， 亦都有啲前輩啦，你係好用個 heart 去同佢哋傾偈。 冇錯，因為有啲人咧都會話嚇，呢、這個叫 VIP 咩？我話 sorry， 喺我嘅心目中佢係 VIP。 冇錯， 我覺得重要唔代表你覺得重要噶。 冇錯，冇錯，冇錯。同埋因為我自己同你 share 啦，因為我做安哥同學會都係啦，我接觸有唔同嘅。朋友啦，佢哋各有際遇，各有成就，各有唔同嘅 story， 但係佢哋入得嚟安哥同學會咧，我就當同學一樣，我哋大家一齊傾往事，講將來。如果你有成績更好嘅，我哋咪分享點解會好咯。你成績唔好唔緊要，原來你衰咗咩，我哋大家知。咁我覺得係好温暖咯，因為我覺得你做嗰個節目咧唔簡單，你一做咗有冇10年 啦？係啊，開方牛嚟㗎啦，我係做到佢結束為止。 咁啊，八卦問你一樣嘢得唔得？嗰啲衫褲鞋襪邊個俾㗎？ 公司嘅。 O、okay, K， 不過唔怪之啦，咁靚啦。 褲同埋鞋咧。就多數自己，但係衫上身咧，多數都係佢哋嘅。 你享受目前嘅工作嗎？ 矛盾嘅，其實有陣時好享受，有陣時好怕，尤其是 怕咩咧？ 出到嚟嘅時候，啲人認得你，因為硬係覺得 唔好咩？陳永業 喎，唔係㗎。有時咧食飯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話自己偷偷地食餐飯啊，或者同啲朋友傾下偈。你發覺周圍好多人望住你嘅時候，你就會唔慣嘅。即係正如咧，我記得我第一套。2013年第一套电视剧上啦，就是老表你好嘢。一上嘅时候呢，我记得我喺条街度呢，系人都记得你。无论系讲我个剧个名又好，或者讲我个真名又好。你系会觉得啊好开心。但系 调翻转头，你又会觉得、啊、你冇咗好多你嘅自由。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系矛盾嘅，系同埋我个人比较低调啲嘅，我唔系好中意出嚟 social 啊，同行内啊一啲嘅朋友去，可能搵机会啊，去倾偈啊，埋堆啊。我唔系嘅，我永远都系自己匿埋做自己嘅嘢嘅。所以我觉得我入错行嘅，其实， 嗯， 我系教书适合过。真系做一个艺人 嗱，呢个咧唔呢个唔系矛盾嘅问题，而系即系其实我哋人里面咧有好多格嘅， 嗯， 其中有一格系即系要吓对外啦，其中有一格就系对内啦，就系九型人格里面每一个人嘅性格嘅 personalities 咧系好唔同，即系喺当其时边样嘢跑出嚟。而是你覺得即係要有，正話你講開教書啦，咁我亦都知道咧，你曾經咧喺越南個難民營裏面咧做過義工， 係跟住就教書啦。 係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呢個就同廣播界完全冇拉楞噶啦。 係，但係好特別噶，我好懷念呢一個工作。係 點樣咧？ 啊，因為其實嗰陣時我自己讀緊書嘅時候咧就。因為難民營咧需要一啲義工，咁我就入咗去啦。然之後做義工，跟住到我預科畢業嘅時候咧，佢哋就問啦：啊，你有冇興趣入嚟？我話嚇，我話我未有呢一個嘅學歷嘅、哦，但係佢話因為咧難民營咧冇乜人肯入嚟教，所以佢哋嘅學歷咧係提係降低到只要你中五畢業都得噶啦。咁嗰陣時我預科咁啊可以順理成章入去教，係、 哦、 啦。咁同埋嗰陣時我入去教書之餘咧，我係做呢一個嘅社工嘅。part time 社工嘅，咁系帮翻啲越南嘅青少年朋友嘅，咁同埋系见到佢哋好阴功嘅，真系咧嗰阵时好多香港人咧，可能唔系好了解佢哋嘅情况，就觉得哇佢哋好凶残啊，佢哋令到我哋香港咧好混乱啊，咁其实你估佢哋想做难民，佢哋唔想， 佢哋真系难民，佢哋真系经过咁多苦难嚟到香港，希望有暂时嘅即系落脚点。俾佢哋温暖啦， 所以嗰陣時我係好對佢哋咧，即係嗰陣時我係真係好用心去對佢哋嘅，我甚至乎係譬如話將自己嘅人工咧，有好多拎曬出嚟嘅，譬如話帶佢哋咧去食飯，帶佢哋咧過年過節嘅時候去山頂玩，去露營，因為我想俾佢知道其實香港人。都有愛嘅， 係、啊、絕對有。我哋香港人好美麗，就是、愛， 冇錯。 我哋香港人真係好靚㗎。 所以變咗而家咧，佢哋大個曬啦嘛， 嗯、 有曬仔女咁樣咧，真係會隔幾年就翻嚟探我㗎。咁、 哦、 然之後我過去佢哋外國咧，哇就招呼周到啦，完完全全咧，即係你會覺得哇，即係我唔係要嗰個回報，但係。佢哋俾翻出嚟嗰個咧，就真係好似一種用心俾翻你一個回報。 你覺得係咪上天安排咗好多美麗嘅 journey 俾你咧？即係例如你做 DJ 啦、幕前啦，亦都係喺難民營裏面當社工同埋老師啦。即係每一份都一定係要愛，要有嗰個投入，你先做到。 冇錯冇錯。 你係咪一個好感恩嘅人？ 我係一個好飲水思源嘅人。 OK， 帮过我嘅人，我系永世都记得嘅。所以嗰个人佢叫我做啲乜嘢，就算我系唔愿意做嘅咧，我都会因为佢帮过我，而我愿意去做。但系我而家发觉咧，好得意嘅就系、是，原来你帮过人，人哋只系会记得过一次嘅啫。 嗯， 佢唔会记住你曾经帮过佢而影响到佢而家嘅一次嘅啫。是那一刻的啫，过了就已经没有了。但是我是不是的，我是会永远都记住那个人曾经帮过我，没有他这样帮过我，我未必行得到这条路，我未必跳得到出来。所以我是 keep 住都会去感恩那个人，无论叫我做什么我都会做，就算我不做我都会跟他解释为什么。 太好了。 要的。 在广播界有哪几位朋友是就是你的 role model？ 首先第一一定是我的师傅倪炳郎、虽然我跟他不会成日见的，但是我很记得他的，因为他成日都说我很千辛万苦才找到你回来，因为他没有想过他是一个这样的、 好啊，这句话很鼓励性的，还有真的很锡你咯。 他说、怎会找到一个中心里面称了个回来然后能够做到一个 DJ 呢？因为其实我是挺快的，我是由90年的9月1号入行到91年的4月1号我已经是能够有自己一个礼拜六日的节目了。即是在那个年代能够 半年就能夠可以咁。 有冇人眼紅你 jealous 你啊？有你咪當唔知咯，做好自己算咯。 真係冇去研究呢一樣嘢。 Good， 我真係 太好啦，做好自己算噶啦。 我真係希望能夠做到自己嘅嘢，所以譬如話有陣時啲人話：，哎，你把靚聲咁，我就話：，其實我哋個個喺呢一間公司裏面做嘅。个个都系靓声嚟嘅，如果唔系，点可以喺香港电台做嘢？ 冇错， 只不过可能我嘅声系适合喺咩一个位置，而咁啱个监制摆得我最好嘅位置，即系等于拍电视剧啫嘛。如果佢俾一个好嘅角色你，而嗰个角色系你啱演绎嘅咧，你咪红到咯。如果佢俾咗一个角色你根本演唔到嘅，嘥咗个剧本。 你做好多次都系徒劳无功， 啱唔啱啊？安哥 系啦。咁除咗阿狼哥咧， 除咗狼哥之外，当然就黄发之女士啦、，Ava， 佢嗰阵时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台长啦，系佢刮我过， 过由二去一，系啦系啦， 佢刮我过去，咁因为佢嗰阵时好赏识，同埋好喜欢我，咁佢真系即系当我好似仔咁样，咁、所以我好感恩佢俾好多机会我，于是乎我可以学到好多嘢，即系除咗系。开咪之外咧，就有时做下监制啊，我都学咗好多。咁、然之后就有两个拍档，我一定要多谢嘅。一个就系已经离开咗我哋嘅蔡玲玲啦。因为我同佢合作咗两年几三年，一个叫做《开心新航线》嘅节目咧，系嗰阵时几成功嘅，系入到最受欢迎节目嘅 Top 20嘅。 同埋你哋好似灌录咗个唱 片。系冇错，系九三年佢揾我同佢一齐就唱咗一只广播剧嘅主题歌曲，亦都系。嗰一隻歌之後，引起到其他唱片公司嘅興趣，於是乎喺九四年就再同我出一隻我自己嘅個人碟咁樣嘅。咁跟住第二位我要多謝嘅就一定係另外一個拍檔啦，都係開心新航線嘅夏妙賢啦。咁因為佢就真係好錫我，佢真係對我好好嘅， 好好噶， 冇錯冇錯，同埋佢好關心人啦，同埋佢。好有魄力啊！譬如话佢知道咧，嗱呢样嘢咧，我做到几多少，我做晒先啦。如果咧我做唔到咧，就阿永业帮我手啦。咁 系啊， 佢会系咁样。 仲有一个魄力咧，系即系你大家系即系睇唔到嘅。佢影相，佢指导晒我哋嘅。阿永业，你企过嚟同阿 Jackie 影张相。 冇错。 跟住就阿金济，你同边个边个？佢好似做晒导演，但系有佢喺度咧，我哋嗰啲相永远系齐全嘅。 冇错。 第一个朋友咧，同你我之间咧系擦身而过嘅。就是一位车淑梅啦。 哦哦哦，淑梅姐啊，咁我 系咪啊？ 喺港台咧， 系啦， 做呢一个全职嘅第一个节目就系《晨光第一线》。 冇错冇错。咁点解我会同你有啲同阿车淑梅有关系嘅咧？ 嗱，咁我谂好多听众咧都好想知道。话说咧喺九一年嘅年头，咁突然之间阿淑梅姐就同我讲：啊，永业啊，阿陈图安。找你，我说陈涛安，想一想哪位呢？他说亚视晨早直播室的监制，你不识咩？我说啊，听过个名字，不过我不认得。他说找我做咩？我说我不知道、他就给了个电话我，叫我交给你，你打给他啦。咁好啦，于是乎呢我就打给你啦。你就跟我说啊，不好意思，我而家呢开紧个会，我叫我秘书同你讲。咁你个秘书就跟我讲啦，话其实陈生呢就想找你来傾下偈，或者试下镜，咁我就话哦，我乜都唔识噶，佢话诶唔紧要唔紧要吓，约咗个时间先，咁于是乎咧就约咗嘅，点知约咗之后嗰一个礼拜咧，你就咁啱突然之间咧就话唔知有啲好重要嘅会议要开，就再延期多一个礼拜，跟住再延期多一个礼拜嘅时候，突然间收到个消息就系话晨早直播室唔做啦。咁於是乎就係咁，我同你就擦身而過，冇合作到啦。但係我好多謝安哥，因為你係第一個咧，即係會啊，我呢個真係無名小卒，又新到唔新啊，個樣可能你都唔知我係點嘅。你會叫我去試鏡，我真係冇諗過。 其實咧，當所有嘅聽眾依家有阿永業講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個心有少少激動嘅，同埋咧，我亦都諗咗兩日呢件事係發生過嘅。又係當其時咧，就係成組直播室咧，係要一個即係點樣重組，或者有好大嘅動作。咁而我係建議俾公司聽，我係想揾電台嘅 DJ。 係 因為佢哋即係要翻早更噶嘛，我哋。 嗯嗯。 如果你要一般嘅即係普通藝員，未必佢哋有一個即係日日啊， 係咁早啊。 因為我哋五點半翻到工嘅， 係 要對稿啊對成。咁後來係因為我認識阿宋慧姐姐， 係 亦都我聽過你同佢嘅主持， 嗯嗯， 我覺得係非常之啱做呢個節目。同埋你個外形係好啱嘅。咁後來因為有一啲改變，呢、這個節目就即係個佢格咧就被阻攔咗啦。咁我哋係冇機會合作，但係估唔到即係、就是、你仍然可以喺呢個空間。 嗯嗯， 今日同我同你傾偈，呢、這個我係好感謝。即係呢四十週年，我冇經過四十週年嘅任何嘅貢獻，但係原來我沾到少少呢四十週年帶俾我嘅回憶。 是 今日好开心， 美丽嘅回忆， 即系见到永业你咯， 嗯， 吓、啊、你自己有啲乜嘢嘅未来嘅计划或者展望咧？ 冇啊，其实而家咧都系集中，譬如话拍下嘢啊、嗯，然之后就教书啦、啊，咁、嗯啊、我而家有喺幼稚园度教一啲小朋友啦，教佢哋讲广东话啦、啊，因为佢哋好多时候。有懶音啊，同埋咧冇自信啊，因為如果你由幼稚園開始教起佢咧，佢會識得去表達自己嚇，咁、啊、對佢哋嚟講咧係有幫助，同埋佢哋會合群性會好啲。咁、 嗯嗯、 所以我就一路其實喺幾年都係教緊小朋友啦，我好開心啦。咁、 嗯、 有陣時會教一啲大朋友添 嚇， 咁、 嗯 啊、然之後就最近又做咗一個代言人啦，就一啲嘅。蜂蜜菊花茶咁樣啦，咁 我有睇啊，玩下因為咧話點解突然之間嗱，佢哋揾啱人嘅。就是怎樣呢、 嗯、 即是你又即是老老實實的個樣子，那真人都是很老實，不是個樣子老實、啊哎、我要小心一點說話，不是你裡外外都是一個很貼地好跟生活、嗯、即是接上軌 的一個人、啊、那你做這個代言人呢，那你過不過癮呢？你是不是自己仍然有一個夢是希望做藝人呢？ 當然是不想完完全全冇嘅，好老实嘅。你如果问我而家有咩梦想咧，我好希望可以拍到一套电影嘅吓，其实筹备紧嘅。我希望可以出年年头拍到，因为我未拍过，我好想试下。 但系我知道你频频活跃喺网剧里面、哦， 我都系最近新尝试嚟啫。 系、哦，最近新尝试。但系你想唔想知个口碑啊？嗱呢个口碑系真话嚟嘅，你想唔想听啊？ 好啊， 阿陈永业做得好投入。 嗯， 嗰啲监制同导演话翻俾我听嘅，所以咧呢个世界永远系即系你自己做任何嘢，你未必即刻攞到个成绩表， 嗯， 但原来你自己投放嗰种心力啊，你个能力咧，好多人都会讲嘅， 哇，真系好多谢佢哋啊，系，因为我都系喺演戏方面咧小学嘅啫。我 觉 得有排行。 我希望咧，你唔单止喺广播界已经有咁卓越嘅成绩啦。 哎呀，唔系卓越啦，真系不过不失职，不过不失职。 同埋咧，由你成个人生咧喺个即系、就是、大气电波里面，即、就、系、是、遇到好多快乐嘅事。希望你更加多机会做一啲快乐嘅事，俾我哋嘅听众，俾我哋嘅观众，好唔好？ 好。 今日系非常之开心。就能够见到陈明业啦！ 多谢你邀请我上嚟，就真系安 哥。多谢晒你 ，Thank you。 多谢。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from Paris to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 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You know, and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each one in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 Well, I would send them, but I know that it's just not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And you deserve more than that. Another aero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 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 got to go home.